攻读《生命记》第七章。当上主你的天主领你进入你要去占领的地方，由你面前驱逐许多民族，即赫特人、基尔加士人、阿摩黎人、克纳罕人、培尼奇人、西威人和耶布斯人，那七个比你又多又强的民族时，当上主你的天主将他们交给你打败他们时，你应完全消灭他们，不可与他们立约，也不可恩待他们，不可与他们通婚，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，也不可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，因为他们必要使你们的子女远离我而去侍奉别的神，只是上主向你们大发愤怒，将你们迅速消灭。你们应这样对待他们：拆毁他们的祭坛，打碎他们的石碣，砍倒他们的神柱，烧毁他们的雕像。因为你是属于上主你天主的圣民，上主你的天主由地面上所有的民族中拣选了你做自己特属的人民。上主喜爱你们，拣选你们，并不是因为你们比其余的民族人数众多，其实你们在所有的民族中是最少的一个，而是由于上主对你们的爱，并为履行他向你们祖先所起的誓，上主才以大能的手解救你们，将你们由为奴之家、由埃及王法郎的手中救出来。所以你应知道，只有上主你的天主是天主，是对那爱他、遵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恩直到千代的忠心的天主，但对那恨他的人，他必当面报复，将他消灭；对恨他的人，他绝不迟延，必当面报复。所以你要谨慎遵行我今天吩咐你的诫命、法令和规则。如果你们听从这些法令，谨守遵行，上主你的天主必照他向你祖先起的誓对你守约施恩，他必爱你，降福你，增加你的人数，在你的祖先起誓许给你的地上降福你身生的子女、你地内的出产、五谷、酒油以及牛羊的生产。万民中你是最有福的，在你内没有不育的男女，牲畜中没有不生殖的雌雄。上主必使一切疾病远离你，你所知道的埃及的各种恶疾绝不加在你身上，反而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。凡上主你的天主交给你的民族，你都要消灭，不可连续，也不可奉侍他们的神，因为这是陷害你的罗网。假如你心里想，这些民族比我人多，我怎能赶走他们？你不要怕他们，只应记起上主你的天主对法郎和全埃及所做的事。你亲眼见了上主你的天主为救你所用的大灾难、神迹、奇事、大能的手和伸展的臂，上主你的天主也必同样对待你所怕的一切民族。此外，上主你的天主必打发黄蜂来攻击他们，直到那些残存和由你面前隐藏起来的人完全消灭为止。在他们面前你不应畏惧，因为在你中间有上主你的天主，大而可畏的天主。 上主你的天主必使这些民族由你面前渐渐驱逐，你不可将他们迅速消灭，免得野兽增多而与你不利。上主你的天主必将他们交于你，使他们大起恐慌，直到他们全被消灭。他必将他们的君王交在你手中，你必使他们的名由天下消灭，没有一人能对抗你，直到你将他们完全消灭。你应将他们的神像投在火中烧掉，不应贪图神像上的金银而留为己有，免得陷于罗网，因为这与上主你的天主是可憎之物。可憎之物不可带进你屋内，免得你与那些东西一同毁灭。你应厌恶憎恨这一切，因为那是应毁灭之物。